读诗品诗能帮我们生活充满了诗意。 那我们知道古诗美啊，也知道这样的韵律能够更加美好的去表达我们的生活，那究竟应该如何鉴赏并且发现这种美呢？申音老师， 我们先不急着说方法啊，我先读一首诗，你来听听看，读完这首诗之后你的眼前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画面，或者你心中有什么感受。 好 啊，迥临飞鸟上，高出尘世间，天是为平野，河流入断山。 这首诗的感觉特别的辽阔， 视野特别开阔， 特别壮阔啊，而且感觉就是这个诗人在高处有这种高瞻远瞩的这种感觉，感觉自己他眼界超出了凡人。 对对对， 我是这么样的一种感觉。这首诗的名字是什么？ 这首诗的名字其实诗名很著名啊，它的作者不出名啊，叫唱当，畅快的唱，当然的当，这个在唐代的诗人当中是排不上一号的，但是一提诗名我们就知道，叫登鹳雀楼。听到这个题目你能想到哪首诗？ 对，登鹳雀楼，因为我们一直学的都是王之涣的那一首登鹳雀楼啊，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哎，这首诗也是非常有气魄的一首诗。 对， 其实他们登的鹳雀楼啊，如果我们补充一个小小的题外的这个知识的话，它应该在现在的山西省是一座三层高的小楼。那我们看到高出尘世间，我们看到那个更上一层楼，真的是想象不出这个楼其实不过是生活当中普普通通的这么一座楼，是吧？那从这个意义上，我想这两首诗其实北京高考也曾经做过这样的比较啊，就是说让你比比这两首诗啊，它高考当年出题是这样的，说王之涣他的登鹳雀楼显然更胜一筹，你认为他的理由是什么？那张张你是不是同意王之涣的这个诗更胜一筹？ 如果从我们这个耳熟能详的角度，肯定是王之涣的会更胜一筹。 对啊，而且他不但有景，还有了生命的道理。 对， 在讲到了我们需要更上一层楼这个话，也就后面被无数次的被引用，是吧？那我们看到，其实如果真要比较的话，在写景诗里头，首先应该关注的是景色的这个角度。在这个角度当中，我们来关注这两首诗呢，相对而言变化不大，还都是作者看到的啊。当然王之涣的这个多了一些感受。再一点呢，我们会看，同样是看视角在哪里。所谓视角，由近及远，由低到高，由高到低，这样的话呢，你的画面就生动起来了，就不仅仅是简单的文字了，还要有整个的画面的一个变化。那我们看共同的，比如说这个提到的天是为平野，我站在楼上我要看天，那显然是由低到高的，然后这个为平野能看到天与大地相交的，那就一定是由近及远的。那这一点呢，王之涣的白日依山尽也是能特别充分的体会出来，体现出来的。那同样的视角都一样，他们有什么不一样？天势，我一说天势，那张张你知道今天是春夏秋冬还是阴天晴天吗？一说这个天势， 不太清楚， 是吧？它就有点太笼统了，太大了啊。而王之涣提到白日，这个白日是天中的一点，而由这一点，你比如说今天如果说是白日的话，那可能今天天气不是那种晴空万里碧空如洗的，空气中有点烟啊尘啊雾啊，那会儿还不流行霾，是吧？它阻隔了这个。另外呢，一般提到白这个颜色，我们可能就觉得今天不是那种炽热无比的，多多少少还有一些凉意，而且白它有一种旷远感，它不像那种长河落日圆一下子就摆在你面前了。所以说你看，有的时候稍微变换一点，没必要呢整个的就泛泛的描写大框，我们看一小点，由小点引导着读者去推更多的东西，这个就是写作的魅力。再一点，我们还看动词，你看天是为平野，一个为它可能就是围住， 哎，因此你刚才的那种旷远的感觉体会的是特别到位的啊、哎。但它只是辽阔。如果我要说白日依呢，这个依字其实很少用在物质上、嗯、人与人之间经常用依这个词，我们可以拿现代汉语组词，比如说有这个依靠，嗯，依恋，还有 依赖， 哎，依赖，依托，依依不舍，依依惜别小鸟依人、嗯，是吧？这一下感情就出来了。而且你说这个太阳怎么会和山有这么深的感情呢？那它就不是写太阳的， 对， 它就是写谁呢？站在鹳雀楼上的这个王之涣、嗯，他太喜欢眼前的景了，他不希望天色暗淡下去，这个美妙的景色在眼前消失，所以呢，他就借白日的依来写出自己心中的依、嗯，这个就是赏景当中的情与景的关系。 嗯， 再一点，我们还关注依山尽这一个尽，我们感觉它是一个过程。是一点儿一点儿才会进的。那要是在昌当的那个诗里头，我们说天是为屏也，如果说这是一幅壮观的美妙的画卷的话，那白日依山尽跟这画相比应该就是什么呢？就是视频，是吧？或者我们讲最起码是个动态图。 对， 哎，那么就有了动和静之间的不同啊、嗯。那同样的说黄河和河流，单凭我们的感受来讲啊、最直观的黄河它有颜色，它黄，那我们就得想它怎么会黄。 嗯， 它因为河里有大量的这个泥沙，有泥沙是应该沉底儿的呀，它怎么黄了呢？立刻我们想到啊、水流的速度特别的急、嗯、是吧，水波特别的大，那个时候翻起的就不是一点点的浪花了，可能就是那种浪潮或者浪涛。如果有了浪潮或者浪涛的话，那你就能听到这个浪涛拍击水中礁石，拍打两岸的那种轰鸣。如果你能听到那种轰鸣，你就能感受到站在鹳雀楼上王之涣的这种激动的心跳。所以说一个字啊，它背后带来的内容太丰厚了。因此读古诗我们为什么要讲要赏要见，而不是一个简单的背，可能小的时候先把它背下来，长大以后呢我们有这种感受，那将来我们走到景物之中，可能呢也就不是说光说我这景真好看，或者拿出手机一照，我们就会耐心的去体会。 嗯， 包括唱当时河流入断山、 嗯、 而王之涣是黄河入海流。如果你细心你会想到，我刚才说到了，我说鹳雀楼是在山西，但是王之涣要说入海流、嗯、在山西是看不到这个，对，看不到黄河入海的、嗯、什么出来了呢？想象。 对， 那在诗歌里有想象了，就有了虚实的结合。 嗯 啊，所以我们说怎么才能进入一首诗的鉴赏，一首诗的欣赏。你看这里头情景的关系，动静的关系，虚实的关系，还有自身与环境的关系。哎，你真的二十个字啊啊！刚才我们比较的就是昌当的十个字和王之涣的十个字，我们就能充分体会到古诗用语、用心、用情它的伟大的之处了。 对，而且是同题诗作，刚才申一老师这样一解读，实际上就能立断高下了， 哎，高下立现、 啊、是的、嗯、啊。所以呢，刚才您的这种解读也是让我们大家感受到了古诗的魅力。那么究竟怎么样做到这种全面深入恰切的去赏析这个古诗？ 嗯，它其实方法都是我们后归纳的哈、嗯、但是各种各样的方法，最简单的首先你得识字、 嗯、 识人、识事、世间的事，还要识物，最后要识法。 对，您刚才说的这个一共是五个识啊，我觉得前面几个都比较好理解，像识字、嗯、很通俗的易懂，就是我们能读懂、啊、 对，你得先看懂。 对，识、嗯、人呢就是你去了解作者。 是的， 识事啊，刚才你说识事就是掌握诗歌创作的这个背景。 对，你得知道这时候在什么朝代发生了什么事儿。 对， 嗯， 那最后这个识物和识法怎么去解读？ 我觉得这个物呢，它应该是指的是这个外物啊，因为古代有很多的东西可能跟咱们现在的都不一样，说法呀或者说存在的意义都不一样，所以我们也需要了解一些固有的这样的意象。那同时呢，识法就真的还有古诗艺术手法，意境是古典诗歌的灵魂。 您要说到这个意境呢，我就是想起来我们之前不是也给大家解读过《红楼梦》吗？ 嗯嗯、 啊，在这《红楼梦》当中呢，有这么一段，就是香菱学诗的那一段啊，他、 嗯、 是这么写的：“ 我看他塞上一首那一帘云，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想来烟如何直，日自然是圆的，这直字似无理，圆字似太俗。合上书一想，倒像是见了这景的。若说再找那两个字，换这两个字，竟再找不出两个字来。再还有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清，这白清两个字也似无理，想来必得这两个字才形容得尽，念在嘴里倒像是有几千斤重的一个橄榄。还有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这余字和上字难为他怎么想来。我们那年上京来，那日下晚便弯住船，岸上又没有人，只有几棵树，远远的几家人家做晚饭，那个烟竟是碧青连云直上。谁知我昨日晚上读了这两句，倒像我又到了那个地方去了。 嗯，这一段我觉得举在这里特别的合适啊，因为就是读诗我们刚刚讲的到的那个意境，哎，不能逐字的解读。其实香菱最开始要作诗的时候，黛玉教他，那黛玉也告诉他说，先别说怎么去解，我们呢，哎，你先去把这个王维的诗读一读，你再去把老杜的诗读一读，哎，先读，读完了学着去做，真的要用心走入诗歌的意境。当然了，走入围城怎么第一步就应该是识字，这第一把钥匙、 啊、 另外一个呢，这个对一个字你还应该有一个认识的程度。 那我们读古诗，那应该首先就是要积累，并且要应用一些古代汉语的知识， 哎，不用特意的去背诗词啊、虚词啊，但是呢，我们要遇到了之后有意识的自己有一个这样的积累和解读、是吧。我记得杜牧有一首诗叫停车坐爱枫林晚，不少人把它理解成停了车了然后我坐在这儿看景色，就觉得这个傍晚这样的枫树林格外的好看。那这个呢，就犯了我们刚才说的那个简单解读的这个错误了。这个坐应该是什么意思呢？是因为吗？所以停下车，为什么我不走了？因为我太爱这样的景色了。那这就变成一种动态的生活的情境，而不是说我坐下来看，这个就解得太实了啊。 这是刚才您讲的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先识字， 对 啊、就是要去读懂这个每一个字的意思，而且还不能用我们现代的这个对字的这个理解， 哎，不能那么简单直接， 对啊。那么第二步我们究竟应该是做什么？ 第二步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第二步应该是识人。红楼隔雨相望冷，珠箔飘灯独自归。提到了红楼，提到了珠箔、那么下面我有三个作者给你选择、一个呢是杜甫，还有一个是李白，还有一个是李商隐。 这三个大家都对他们的作品应该都很熟悉了， 是， 但是每个人的这个诗词的作品的风格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杜甫，像他写过《兵车行》啊，《石壕吏》，感觉就是他的这个诗词的作品呢是那种特别沉郁顿挫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李白，你比如说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体现出他那种特别豪放而且飘逸洒脱的感觉。李商隐呢，我觉得就是有点那种特别朦胧难解的这种诗风。所以呢，从刚才您读的这一句，如果你不知道说他这首诗是谁写的，那我觉得猜也能猜到李商隐。 对啊、因为要是李白，因为这首诗首先我们看隔雨相望冷，就是我在雨中，我远远的看着这个楼，我心中的感情无法直接的吐露，我感觉到这个冷，可能是自然环境的冷，那更可能是心冷，是吧？哎，他悲伤到极点，为什么事悲伤呢？看红楼，过去什么人住在红楼？要不然就是大家闺秀的女子，但是他直接能够看到的可能性就不多了，是吧？再一个呢，就是这个可能是风月场所的，还有叫珠箔飘灯，它这个灯啊，哎，特别的华美，特别的精致，独自归。你从这个风韵上去体会，刚才你是从大面上说了你对李白杜甫的理解，是吧？你就从真遇到悲伤的事儿，李白有没有说痛到极点？有。 包括你刚才念的那首，其实也是在悲伤中，李白自然他多孤单呀，一个人喝酒，但是他能觉得哎呦，月亮也陪我玩，我的影子也陪我玩，哎，这是李白。所以刚才有一个词特别合适，叫漂泊， 嗯 啊，或者说飘逸更合适，是吧？那么如果真是李白他有这个心爱的人哈、啊，这个咱们瞎传一个绯闻，其实没有哈、啊，那他也应该是你得不到，得不到我就喝酒呗，喝完酒大不了我就神思上天玩一玩就过去了哈、啊。杜甫呢，首先一个杜甫的诗歌的特点特别的实，再一个他的悲伤哈、啊，还真的是基本上就是个人的愁苦，生活的不幸。再加上一提杜甫我们就爱说四个字叫忧国忧民。 对。 啊，而且前一段这个有一篇文章也挺有意思的，在情人节的时候说最能感动我们的一篇情人节的文章就是写杜甫对他妻子的那种感情，一生就这么一个啊，老叫他妻子叫老妻啊，一直是苦苦的相跟相随的，是吧？有人说哎呀，说这才是真正的情圣啊、 嗯。 那所以说呢，杜甫大晚上的啊，对于一个遥远的遥不可及的女子有这样的痛楚，这也不是杜甫的风格。 对 啊，而李商隐恰恰生命也不幸啊，人生也不如意啊，那他呢喜欢在这样的借这种爱情来表达自己的情思啊。李白李商隐其实最多的像这个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包括昨夜星辰昨夜风啊，我们看到都是这种风格的。 嗯，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要识人，你要了解这个人他自己的性格， 对， 了解他的这个风格、 嗯、 啊。第三把钥匙，刚才我们讲是叫时势， 对 啊，这个时势，就是要理解诗歌的背景吗？ 要理解背景，特别是要了解他的这个时代。嗯啊，那我们看到比如说盛唐的时候，盛唐写边塞诗那样的雄心壮志，那样的舍我其谁，这样的风度南宋是绝对啊，南宋的诗人是写不出来的。当然了，识人论事不能形而上，比如说咱们简单的说有的学者甚至有这样的考量，说中国根本就没有屈原这个人，是后人杜撰出来的。说为什么？说那个时候不统一啊，哪有这么明显的这个爱国主义啊？说本身就是哎，去哪个国家都行的啊，依照个人的这种追求，自己的这个政治理念。这么说呢，未免有一点点偏颇啊。那么我觉得这个我们还要知道的，就是说不能简单的说时代是什么，诗人的感觉就是什么。但是呢，诗人可能，那你看，这个在唐代那安史之乱，对于李白的创作，对于特别是杜甫他们的创作就格外的重要。 嗯， 那到宋呢，他这个南北的这个战争，金的入侵啊，也是影响了宋的诗人。特别是比如说我随便一说，我说一到明末啊，就涌现出太多的爱国诗人。那你都能想到明末的爱国诗人表达了自己坚持不这个忠贞不渝，那一定是在忙活什么事业呢？反清复明，哎，所以这些还是有共性的。 嗯，所以就是我们读一首诗，是不是就是要关注它的年代特征？ 对， 应该说每一首诗也都应该是烙上这个时代的印记了， 深刻的烙上了时代的印记。嗯，但是我们也说到了，不能一概而论。 嗯 啊，有些情感呢，应该是相通的啊。比如说，我们经常会送别朋友啊，和朋友离别。如果我请你给你的朋友送一首这个离别的这么一句诗， 嗯， 你会选择哪一句？ 大家肯定先想到就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嘛、 意思就是哥们儿，咱们是分不开的。 对， 那还有很多，比如说“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那这样的感情，现在我们在用。那过去我想任意一个时代，在你离开朋友的时候，也希望我们的感情，我们的友谊地久天长，以及朋友一路顺风，一帆风顺。那在爱国诗啊，边塞诗啊，怀古诗这类诗歌当中，应该说时代的特征可能体现的就会更加明显一些。 嗯，好的。那么刚刚呢，我们请申一老师呢是带领大家了解怎么样去感受古诗的魅力，刚才给大家提了五个识，识字、识人、识事、识物和识法。那么究竟这识物和识法是什么呢？我们在稍后时间段的节目当中继续邀请申一老师为大家做进一步的解读。 繁华山的入口瞒着杀了世人，

我还是想推荐给大家，我个人觉得哈，读诗呢，首先要有一定的积累，就咱先别说啊，到底几个办法能读懂，你先读一二百首再说，是吧？啊，那这一二百首呢，可能漫天撒网似的呢，这个目标不突出，可能效果不是特别的鲜明。那我们就把古诗呢分一个类别啊，那么就是通过不同的题材，就是他写作的内容来集中的阅读。 如果说到这个诗歌题材类别呢，我想你比如说赏景诗， 对，景情诗， 对，那是不是这个赏景景情诗也是中国古典诗歌当中最为常见的一种类别？ 真的是景情是最常见的，因为中国古人呢，他就是我们就不说古人嘛，就是包括现在，我们都有一种这种表情达意的办法。相对而言，中国人还是比较含蓄的啊，那我们就会有所借助，来借助外在的东西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感觉。那我给你读一首诗， 好， 你来听一听，看看他的类别，你觉得是什么样子的？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 初听起来这首诗也是有情有景的，但是好像又不是特别突出这个景啊，更多的应该是写主人公的这种心境和心态 啊。你一下子就把握住了啊，其实他有没有这个景呢？有，比如说陌头杨柳色啊，但是这个陌头杨柳色，他为什么，你想春天的时候他能看到很多的景，为什么他要突出这个杨柳呢？我们知道在古诗意象当中，这个柳有留的意思，它代表了一种离别的痛苦留恋嘛。哎，过去其实挺省钱的啊，你要走了我舍不得你走啊，怎么表达我的深情厚意啊，我就直接折一只柳送给你，意思说朋友，我真的希望你能留下来就好，是吧？所以说呢，讲这个闺中少妇，她每一天玩的也挺，用我们现在话讲，玩的也挺嗨的啊，特别高兴，因为春天来了嘛。结果无形当中、无意当中看到了这个田垄之上的这个杨柳，一下就想到了离别的伤感，然后这个话就带出来了，叫悔教夫婿。哎呀，真是后悔，不应该让我丈夫去出征啊！虽然女性当时是决定不了这个的，但是借这样的语言来表达了对丈夫的这种思念啊，这是典型的闺怨诗。 闺怨诗， 对，闺中的怨情，闺中的这个自己的这种心情。 那我还想一首词啊，绿槐高柳夜心禅，熏风初入弦。碧纱窗下水沉烟，其声惊昼眠。微雨过小河帆，流花开欲然。玉盆纤手弄清泉，琼珠碎却圆。这首诗或者说这首词是哪位作者的？申一老师跟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诗啊，其实我们听起来好像像个女人的这么一首诗，哎，因为它写景特别的细腻，用语特别的柔婉，是吧？啊，但它恰恰是我们说的非常的大气旷达豪放词的代表人物苏轼的作品。 居然是苏轼的作品。 居然是苏轼的作品 啊， 啊。那我们看到了这个蝉声的那个悲咽啊，我们感觉到啊，这个吹过来的夏风和着自己的琴声，而且呢碧纱窗下水面笼罩这种青烟啊，那属于白天睡不着觉干嘛呢，下棋，哎，下棋的声音惊醒了这个应该说这个午睡。心情怎么样？流花开欲然，石榴花是红色的，石榴花打开了开放的时候，我们远远看就像那个火焰一样，是吧？哎，景色你关注它的色调，它写到的这种红色，那多半呢心情也不错，是吧？玉盆纤手弄清泉，琼珠碎却圆，感觉到那个水珠啊像珍珠一样的剔透。所以无论如何，苏轼他，你这么一看，他不是这首诗当中的主角。啊，就算前面我们忍了，说苏轼也有以你的情怀，最后纤手一出现，那也就全翻过来了。所以他也是闺中诗的一类，叫做闺情诗。 缠绵悱恻，有点儿女情长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啊， 哎，那么大气爽朗的诗人啊，能够帮女子去表达出他们的 儿女情长。 嗯，那我们要说这个大气的这个诗，像刚才我们讲的闺怨和闺情诗，与之相对照的是不是就是边塞诗？ 对，边塞诗。边塞诗呢，它的情感会很丰富。那我先读一首比较典型的边塞。 好 啊，叫做《塞上秋风鼓角》，城头落日旌旗，少年鞍马是相宜。从今乐，莫问所从谁。侯季才通冀北，先生已动辽西。归期犹及柳依依，春归月，红袖不须啼。 嗯，这首诗就听得出那种年轻，也听得出气魄，还听得出信心和骄傲。 哎，就这仗我一定会打赢啊，因为我们也听到了这里头有一点点这个闺怨诗的特点，就是红袖啼，柳依依都在这里。但是这个少年人说的什么呢？我出来就是打仗的，少年人就是应该，青年人应该把自己的热血，把自己的青春奉献给战场，是吧？哎，在战争当中去为国效力。而我们通常的边塞诗的能代表一些悲情的东西，比如说秋天，那到了塞上这秋天就冷了。但是呢，他说塞上秋风鼓角，鼓声咚咚咚咚咚特别雄壮，这个角声悠远绵长，一下子就把那个悲情呢给缓解了啊。我们讲落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落日能带来落寞和伤感，但是它有这样的旌旗，红旗招展，猎猎在风中飘扬。所以我们就是你刚才听到的那种气魄，它就是从这些点上体现出来的。而一听说这少年英雄出现了，先声已动辽西，他刚出马还没见着呢，把那边敌人就吓坏了。哎呦，这男神来了，太可怕了，是吧？哎，所以他才能笑着回头对等待他的女子说：“哭什么哭啊？哎，很快呀，哎，我三拳两脚把他们打败了，哥们儿就回来了。”哎，就这个感觉让我们觉得特别舒服。 对，这是讲信心的。 对， 但实际上关于这个边塞诗还有一些感觉特别壮烈的啊。你比如说，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我觉得就有点那种敢死队的那个感觉了啊。 对对对，哎，壮情在里头了。这个诗的作者是王昌龄。 嗯， 王昌龄应该说写边塞诗那是 number one 啊。他是第一把好手啊。而且这个我们了解这个知识，要是写绝句的话哈，王昌龄在唐代的诗人当中绝句也是数一数二的，应该说排在杜甫，排在李白之前。那么他在写这个，你说有没有悲伤啊？有，暗雪山，遥望守着孤城，就这个战事拖得太长了，进入到相知阶段，生活也很苦啊。然后呢，这个打仗，这个打赢也没有希望。但是呢，就是你刚才说那敢死队说的特别的恰切哈，就不破楼兰终不还，我一定要把你们打败，我再还朝。但是从这个意思上，你讲这也就是盛唐的时候，我们讲叫盛唐气象，盛唐之音，盛唐的诗人才写得出这样的豪迈。 好的，那么感谢申音老师在我们今天这一期的节目当中啊，给大家介绍了诗歌的赏析的方法，也了解到了不同题材的这些诗歌，同时呢，也在一些作品当中感受到了这些诗人他们的家国情怀。节目到现在，教育面对面春节期间为您安排播出的品读经典年味书香的系列节目就已经全部完成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教育面对面，我们明天再见。 别要风雨兼程，要走多远，就算走几十年，曾经何时开始细数生辰，誓言就草怎么自守残忍，今生难